好，我们在78回里，看到贾宝玉被父亲叫去，那跟一些大人们写了一个鬼话词。那我没有特别看重鬼话词，不是因为他的文笔不好，恰恰好相反，是因为我觉得鬼话词里面保有了一个老的文化最精致的一些形式。可是我们知道，有点像在77回里，我们看到贾家富贵了好几代之后，最后找到的上等最好的人生是没有生命力的。那意思是说，所有虚有其表的老文化，其实没有一个更新的过程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产生感人的力量。所以文学为什么一直在被更新啊？为什么唐诗必然会转变成宋词？为什么宋词必然会转变成元曲？为什么元曲势必到了明清取代它的真正主流地位的可能是小说？每一个文学在那个时代里，往往有时候是那么不被重视的东西。那么一直到今天，我相信我们大概也都并不会把文学形式里的小说作为很主体的部分。可是明清以来，很明显的看到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起来，就是小说。而那个小说是因为它避开了主流的压力，它才可以借着比较轻松的方式书写出人性的复杂度。所以大概在三国、在水浒、在西游记里面，其实保留了当时主流文化控制不到的许多的背叛的思想的东西啊，比如说像西游记这样的东西。那以绝对现代的角度去看，它都是人性上最活泼的东西，让你觉得好玩有趣，可是又触碰到大传统触碰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曹雪芹当然在这方面是有见识的啊，他也知道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刚才提到像西游也好，三国也好，其实都有一点从民间的说书形态很贴近民间的东西，所以它很活泼很自由，因为它本来就是很生猛，从民间的活力里面产生。水浒也是，它早期都有一点说书的形态。红楼梦不太相同，是因为作者本身已经习染了很深的主流文化，虽然他一直不喜欢主流文化，可是这个叫做曹雪芹的作者诗词歌赋这么强，表示他绝对在这个文化的酱缸里泡得很深，泡得很深而能够跳出来大概是最难的事。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这个角色很不容易懂，是因为你要他写诗词歌赋他都可以写。以《红楼梦》来讲，里面包含的包括谜语包括酒令，他每一样东西他都样样精通，就是以文学形式来讲，没有一个人像他可以包办这么多不同的类别。可是基本上他都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也许他真正写得好的反而是他觉得一些真正在跟晴雯死亡时候的一些小的细节跟事件，那那个部分也许到今天我们都不见得在文学上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把它提高出来，认为它是一个好的或者主流的文学。所以我想在西方，比如说文艺复兴以后，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但丁的诗或者是薄伽丘的小说啊，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身份。启蒙运动时候更明显，我们看到大概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之后，小说绝对是它整个社会革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那伏尔泰、孟德斯鸠这些人，他们重要的东西反而不是他们的什么政治上的思想，反而是他们借着戏剧小说最贴近民间的东西做社会改革。可是在东方其实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还不够。五四运动之后曾经有过这个努力，想要做这件，让30年代出现了好的文学。可是今天真正所谓创作性的文学，在一个考试压力这么大的教育系统里面，其实还是很难发生它正面的这个作用可能甚至包括我觉得1960、70台湾最好的一些创作者的作品，现在也并没有在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受到重视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 大的问题。所以当社会里面争辩要文言文或者白话文，我觉得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到底什么是好文学。因为文言文是可以是形式，白话文当然也可以是形式，那这些形式本身如果没有一个真性情在里面流露出来，对人性做更大的撞击，那么这下一代的孩子，你当然可想而知，他就变成庸庸懦懦，因为他没有个性，他没有热情，他没有办法在文学里被鼓舞起来，敢于有一天说我在亲吻的临终的面前，我可以跟他交换内衣。我想这样的文学我们大概真是不敢选在主流文化里面，所以所有的知节的争辩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下面我想跟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个芙蓉蕾啊，就是说当他鬼话词写完以后，宝玉回到自己的这个房里啊，我们看一下他的文本，说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啊，一心凄楚，所以他白天所有的应酬都是假的，穿着外衣跟别人的虚伪的应酬，现在回到房中一心凄楚。那到了花园里，看到池上芙蓉，想起小丫头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有一点高兴，觉得这个死亡好像不只是哀痛，而应该是高兴她到天上去做了花的神。她就看着芙蓉叹了一口气，那自己又有很多的自责，认为晴雯死后他没有到灵前祭拜，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我们注意到晴雯死后耽搁了这么久，现在才是真正的祭奠，因为中间一直被打断。我们提到说我们的深情不是没有，常常在事情的繁忙里一直被打断，所以最后被掩盖掉。《红楼梦》一直希望这个深情是怎么都打不断的，他可以鬼话词了半天回来看到芙蓉，他还是要写这个祭文的，去哀悼他心里面真正要哀悼的东西。那他也觉得他不要大事声张，那这样的一个葬礼的仪式可以摆排场摆得一塌糊涂。大家可能记得《红楼梦》大概在十几回的时候，秦可卿死掉，那么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媳妇死掉以后，他们就第一个想到排场，葬礼的排场不够风光，因为秦可卿的丈夫贾蓉没有官位，所以就想尽办法替他买了一个五品的龙禁卫的官，买到那个官位以后，所有的仪仗才能够改变，挂的帘子，所有前面有多少人才能够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葬礼不是个人的悲哀悼念，其实变成了一个家族的风光跟排场，好像表演一样的。所以宝玉当然痛恨这样的东西，那他觉得这个时候他愿意独自的孤独的在面对他自己的这个悲哀啊，所以他要写一篇蕾文。那蕾文是祭文，也有一点是比较亲近的人的祭文的一个名称啊，不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蕾文。那他知道晴雯平常最喜欢的是冰娇湖，冰娇湖是一种丝，一种很细的织出来的素丝，没有染色的素丝，所以他就用冰娇湖用楷字在上面写了芙蓉女儿蕾，就是下面我们要读到的这篇祭文。那我一再跟很多朋友提到，祭文是我们今天最痛恨的一种文体，在所有的殡仪馆里面都觉得那个祭文怎么会念到都不懂，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因此如果祭文不是一个来自于自己最亲的人他的肺腑之言，其实它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变成很无趣的一个东西。所以因此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当中，作者当然知道一个已经近于腐朽的老文化，第一个应该要松动是对死亡的态度， 啊，死亡的纪念、死亡的哀悼是一个生命留下来最恳切的东西。可是怎么会把最恳切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一个最形式化的浪费？所以他就在这里写出这个芙蓉女儿蕾，然后他准备了晴雯平常喜欢吃的四样东西。黄昏人静，就叫小丫头带到芙蓉花前面，啊，带到花前面，不是任何的灵堂，而是一个花前面，然后行礼，然后把蕾纹挂在芙蓉之上，然后哭着念里面的句子。好，大家看一下那个句子：为太平不义之源。这个就是民国多少年的意思。可是注意一下，作者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很小心很谨慎，因为作者不敢让大家知道《红楼梦》在写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时间，因为会杀头的。所以他讲不义之源。什么叫源？过去皇帝登基的时候叫改元，康熙变雍正，雍正变乾隆，那个叫源。不义之源就是说这个皇帝永远都在，所以不会再改年号了，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其实是一个避开灾难的一个方法，因为清朝的文字狱是非常厉害的，你可能因为一点点的措施你就会抄家，啊，所以他用不义之源，太平就是太平盛世，而且这个建元之后不会再改元了，不义之源。古代的皇帝常常有时候很迷信，啊，稍微头痛了就改一个元，那明天这个孩子生病了又改一个元，啊，有些皇帝就是一直在改元的。那其实清朝是比较好，有些时代你就看他一直在改元，因为他不顺利他就改元，他觉得改了元以后就会比较好。可他在这里用了一个虚拟的年代，就是不义之源，荣桂敬芳之月。他没有讲八月，是芙蓉跟桂花都在茂盛的释放出他们香味的那个月。好，所以作者一开始就把这个祭文的现实性梳理掉，全部梳理掉，哪一年不知道，哪一月不知道，他全部用他神话的世界在写，因为他觉得他面对的这个死者已经成为花神了，所以他要把它写得像神话。太平不义之源，这是讲年；荣桂敬芳之月，是在讲八月；无可奈何之日，了不起的一个写法，无可奈何之日。这样的日子不是几号，不是四月九号，是无可奈何之日，啊，生命到了最荒凉的状态。那个王羲之的书法里常常出现的奈何奈何，啊，无可奈何之日。怡红院浊玉，啊，怡红院一个不干净的很脏的低卑的宝玉，玉是他的名字。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忏悔录，他用了浊这个字，他认为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清的，她们的生命是这么干净的，而他自己掉在一个肮脏的世界里，所以他用浊玉，啊，玉是他的名字，怡红院浊玉。好，下面他用四样东西来祭奠晴雯。我们看这四样东西是群花之蕊，用花蕊，很多地上落花的花蕊装了一盘。冰娇之壶，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丝，就是晴雯最喜欢的一种细丝。沁芳之泉，就是大观园里面那条河常常流满了落花花瓣的那条河的泉水。沁芳之泉，风露之名，枫叶露水的那个名茶，泡的茶，啊，四者虽微，这么微小的东西，这么不值钱的东西，这么不珍贵的东西，可是可以达成深信，可以表达我的最真诚的部分，可以表达我的信诺，啊，达成深信。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把所有外在的形式的东西的解脱，而强调是说如果有真正的情感，真正的诚恳，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致祭于白帝宫扶思秋燕芙蓉女儿之前。白帝宫，我们知道按照中国的五行 白是在西方，西方主秋天，所以现在芙蓉花开是秋天，所以是白帝宫，可以了解吗？白帝宫是主秋天的，因为它是在西边，它是主秋天的。比如说如果是赤帝，就是南方，就是夏天，那如果是青，就是木，就是东方，黑是北方。所以白帝城、白帝宫，我们看到蜀汉白帝城也是在四川，是在中国的西边。所以西边主秋天，主金，金属的金。所以他白帝宫，他认为这个晴雯已经变成了管秋天的花的神，所以他要住在白帝宫中，因为他不是管春天、夏天、冬天的，所以他是住在白帝宫中，抚司秋宴司啊，抚司是一个官名，他是掌管、主管秋天艳丽的芙蓉花的女儿之前。所以大家读下去会发现，这个雷文基本上是一篇神话，他脱离了所有的现实的世界，去歌颂了一个完全神话的世界。妾思啊，他想女儿自临人世，就是晴雯来到人间，其今十有六载，很真实的告诉你，晴雯死的时候16岁，大概是虚岁啊，因为中国的算法都是虚岁，所以用今天的算法应该是15岁，大概是国三吧，这样的年龄。那所以我一直在讲年龄，是说年龄会呼唤起我们很多对《红楼梦》很深的感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几岁认识宝玉，然后他们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情感，然后最后她死掉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国三那个年龄会写一个祭祷同学的文章，会怎么写啊？所以他说其今十有六载，先其先之相及姓名，就是说晴雯的祖先姓什么，他们哪里人，因伦而莫能考者久矣，已经不知道了啊，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命苦的女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被卖来卖去的，所以她是哪里人，她姓什么其实都不知道。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贾家的一个贵族的公子王孙在祭奠一个被卖来卖去的女佣人，那个女佣人是哪里人，什么姓名都不知道的啊，晴雯只是后来给她取的名字，那已经都莫可考。而玉好，下面这一句很动人，玉宝玉，我宝玉何其幸运，在寝枕睫目之间，寝被子、褥子、枕头、寝枕睫梳头发、目洗澡、寝枕睫目。我想今天我们大概也不敢在祭文里面说这个人跟我寝枕睫目，一起洗澡，一起睡在一个枕头上，可是宝玉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这么疼他，我为什么这样念念不忘，因为我们从小一起梳头发在一起，洗澡在一起，在同一个被子里长大，寝枕睫目。所以因为文字的关系，所以你有时候忽略了它里面是这么动人的本质。他用到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四个生活的内容，盖一个被子的，睡同一个枕头的，用同一个梳子的，一起洗澡的，寝枕睫目，因为晴雯就是照顾宝玉的人啊。寝枕睫目之间，栖席宴游之席，我们总是在一起，24小时都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游玩也在一起。好，下面用到很惊人的四个字，这四个字通常都会认为是坏的字，至少有两个字是坏的，就是侠谢，亲昵侠谢，谢这个字是猥亵的谢，可是宝玉竟然敢用到亲昵，所以两个人这么靠近，靠近到可以换内衣，当然是侠谢。你可以看到他讲到谢这个字，我们讲谢衣就是内衣，那你可以亲到什么程度，他可以用到谢这个字，因为我们平常跟一般的朋友都不敢用，可是你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两个人可以用到这几个字，因为可以亲昵到这么私密，亲昵侠谢，相与共处仅5年8月有期。所以我一直觉得晴雯是真的有这个人的，因为他这里写到我跟他认识相处5年8个月，讲得这么清楚，像一个神话，可是时间这么清楚。所以对于曹雪芹的晚年来讲，这5年8个月是他生命里美好的5年8个月， 所以如果他十六岁死掉的话，应该是十岁，他十岁大概照顾宝玉，他九岁大概卖到贾家服侍贾母，十岁大概照顾宝玉，然后不到十六岁死掉，五年八个月。所以宝玉这个时候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时间，而这样的时间是因为在这样的年龄，在同一个被子，在同一个枕头上亲昵遐谑，所以怎么忘得掉。所以这个祷文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祭文的革命，大概要从这个东西开始，就是说如果这个丧礼要不然就不参加，如果参加它就是真实的，它绝不会变成应酬跟虚伪。可是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某某候选人会每天在殡仪馆每一家他都去祭吊，可是他真有用，因为大家觉得哇他都来祭，那就选他吧。这是真实的故事，你就觉得不可思议。那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在自己家族里面母亲过世的时候，兄弟姐妹就说我们不发任何的讣文，所以到最后就是家族的十七个子孙在一起，因为我们觉得很私密，因为 你那个私密你觉得不应该去被打扰了，因为它非常非常私密啊，不管那个记忆或亲切，或者是它应该是共同在一起做一个回忆的一个部分。所以除了直系血亲的这十七个家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在场。那我也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葬礼里已经有点厌烦了那种很不舒服的东西，因为它变成太过形式化，然后大家好像是在摆排场做出作秀给别人看，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很亲的人，在宝玉很孤独的这个部分里，他就会讲出很真实的话，好，相与共处五年八个月。然后他就开始回忆了，他说你活着的时候，他用了四个东西来形容他的给他的感动，金玉不足喻其贵，黄金宝玉都没有比你更贵重，说其为体，你的身体冰雪都没有办法去形容你的干净洁净，你的精神连天上的星辰太阳都无法去比喻你的那种明亮，你的容貌连花跟月亮都没有办法赶得上那样的丰富跟色彩。我们看到他用四个东西，金玉冰雪星日跟花月，来形容晴雯的美。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祭文，它有很强的对仗，有非常明显的押韵字文体的句型，可是不影响到它，因为里面有真感情，有真正的性情，所以是一篇非常非常动人的这个文章。那也讲到他活着，晴雯活着的时候，旁边的姐姐妹妹细目英贤，大家都喜欢他，因为觉得他就像一个好学姐，英贤这两个字加了女字边，可是就是很豪爽的，有英气的，然后对人很善良的啊，英贤就是我还是用学姐这样的字，就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年龄很多在学校里的友伴其实是会有让你有很大的怀念，因为他非常单纯啊。姐妹细目英贤，玉袄娴养惠德，这些年长的这些太太们也都觉得他很聪慧，品德很好。下面就转变了，孰料怎么想得到鸠针误其高，鸠针都是那种毒鸟，会毒死人的，鸠针误其高，就是因为你太高傲了，因为你生命太不同了，所以别人会厌恶你啊。鸠针误其高，因致翻遭浮丝。浮丝，大家看这两个字啊，现在一般的排版都是一个四底下一个浮，一个四底下四个又，注意一下，你如果查字典四字部查不到这两个字，它不是四，它其实是一个网状的东西啊，是一个网状，其实是网子布。那浮丝是什么？浮丝是以前在建筑物的 飞檐底下会加上很多的网，让那个鸟不会飞进去筑巢的那个地方。如果你到日本大概还看得到，因为鸟类在那个斗拱底下筑巢的话，它们的粪便会腐蚀那个木造的建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斯这两个字在建筑史上常常会被提到。现在有些版本讲的东西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他建议大家可以在建筑史里面找一下福斯这两个字的真正来源。其实它就是网字，所以它的意思是说，你是那个高飞的老鹰，你的生命是可以高飞的老鹰，可是不幸你被网子阻挡了。都是在讲亲文被陷害，他原来是可以高高飞起的生命，可这个生命遭遇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大的陷阱跟陷害。好，所以纠真误其高，因至翻遭福斯，刺失度其秀。刺失是一种蓟蠡啊，就是野草，野草会憎恨你的气味，因为你太香了，而那些野草是臭的，他们就会嫉妒你。失这个字是苍耳，刺失都是野草啊，都是那种杂乱的野草。我们知道在汉文学当中常常用野草形容小人，从楚辞就有，然后用采兰这种香味的去比喻君子，就是在整个植物的世界里，这种野草会淹漫掉整个美丽的这些生命啊，所以他都在用这个东西在形容晴雯最后所遭遇到的这种悲剧啊。刺失度其秀，采兰竟被山阻，明明是最美的香花香草，采是一种兰花的一种，好，兰花的一种，这是楚辞里面的句子，采跟兰都是最美的香花，竟然被砍掉了，啊，竟然被砍掉，其实在形容晴雯美好的青春遭遇到的夭折。好，下面非常漂亮的句子出来，大家看一下，花园自却，其奈狂飙。花本来就已经这么柔弱了，怎么能够忍受狂暴的风雨？花园自却，其奈狂飙。柳本多愁，柳树也是这么柔弱，这么怀着愁绪的一种植物，何尽骤雨？这样的狂暴的风雨，它怎么能够受得了？好，所以都用骤雨、狂飙形容对晴雯的打击，用花跟柳形容晴雯的美丽跟柔弱。好，可是句子是漂亮的不得了的。所以今天的排版有时候把累文整个排下来也许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累文是诗，所以如果你把它排成断句的形式，大家就会感觉到花园自却，其奈狂飙，四个字四个字断开，也许在空间上会拉开来。所以这里面还是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出版对于怎么去理解一个《红楼梦》这样的一个古典文学，怎么转换成现代的视觉上的美工设计，一个 layout， 我想恐怕要花更多的功夫。所以因为《红楼梦》包含的东西太复杂，所以我一直觉得芙蓉蕾其实拆开来是非常漂亮的一首长诗。而且我不晓得，我想当然今天很难要教育部长去把这个东西选在教科书里面，可芙蓉蕾其实是学文字、学语言、学造型、学形象最好的东西，就是花园自却，其奈狂飙，柳本多愁，啊，何尽骤雨，其实是对声韵、对文字的形象最好的这种掌握。我觉得这里面也没有任何文言跟古典啊，或者是白话的这种冲突啊。好，然后我们看到他讲到说，偶遭虫蚸之缠。蚸这个字，一个万底下一个虫啊，是一种蝎子，一种有毒的虫。所以虫蚸加起来就是这种毒虫，他们会造你的谣，他们会破坏你的生命，他们会让你生命里面中毒。偶遭虫蚸之缠，虽报膏肓之急。当你被陷害了，然后中了这些谣言的毒，你就得了不治之症。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有所坚持，所以他硬生生等于是被气死或折磨死的。虽抱膏肓之急，故所以樱唇红褪。原来这么鲜艳的嘴唇，那个红色一直在消退，啊，在讲身体。所以我觉得曹雪芹的这个累文里面有非常多肉体的描写， 可是因为宝玉跟晴雯是非常接近的，他们有很多身体的亲近，所以他会写到樱唇红褪，韵吐呻吟。原来可以讲出这么美丽声音的口舌，现在竟然变成了生病的呻吟，杏脸相枯。原来这么美的一个五官，然后容貌越来越枯槁，色沉寒汗，寒汗就是讲脸颊跟下巴这个位置啊，所以脸颊整个都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颜色了。浊摇溪垢，浊摇溪垢，大家看这四个字全部是言字边，你就可以知道多少的谣言，多少的造谣，多少的是非去使得晴雯死掉，全部是言语啊。浊摇溪垢没有一个是事实，可是一直讲一直讲，最后可以讲到像真的一样。可最可怕是浊摇溪垢出自评委，你会感觉到陷害晴雯的人就在屏风后面，就在帘幕后面，所以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从77回就感觉到晴雯、惠香、方官的被逐走是有人在打小报告的，而这个小报告的人我们一直在怀疑是最身边的人，袭人也好，麝月也好，秋文也好。可是在这个祭文里讲得更清楚，是浊摇溪垢出自评委，屏风，委是帐子，绝对是家里的人，不是外面的人。浊摇溪垢出自评委，荆棘蓬针，这些带刺的要伤害你的植物蔓延窗户，已经爬满在你居住的地方。所以晴雯其实是很无知的，因为她天真，她不知道她已经得罪了多少人，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陷害她，而这些谣言一直在包围，最后让她窒息死掉。寄怀忧沉于不尽，复含枉取无穷。下面都在讲他的委屈，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怀着所有的忧恨，无穷无尽的忧恨，复含枉取。枉取就是诬陷，被冤枉，受到委屈的这个生命。下面的比喻很特别，我们知道，我一直要强调，晴雯是一个小丫头，是一个女佣人，16岁不到。然后贾宝玉在祭祷他的时候，把他比喻成汉代的大官贾谊、贾长沙，把他比喻成王昭君，他把所有历史里面的典故拿来比喻这个人。我想我们今天如果写一个祭文，写一个菲佣 Sophia 怎么样怎么样，那大概用这种比喻大家还是觉得蛮奇怪。可是宝玉基本上很奇特，宝玉觉得没有这种界限，他觉得人的受委屈是一样的，因为贾谊是一个年轻受到嫉妒的生命，最后贬长沙然后死掉的一个生命，他在历史里面一直扮演了那个委屈死去的孤独者。那现在宝玉就用到高标见妓，说因为你太能干了，所以你被嫉妒归委，你虽然是闺房里的少女，恨比长沙，长沙就是贾谊啊，贾谊、贾长沙，就是他后来得病死掉的这个贾长沙，真烈遭围。你这么安静，你这么忠心耿耿，却遭到了危难，巾帼惨于燕塞。燕塞是讲王昭君，王昭君出燕塞，因为大雁是一种候鸟啊，所以我们讲沉鱼落雁的落雁就是讲王昭君。所以他把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拿来比晴雯，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打破了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高下之分，只看到生命里面的真性情的部分。那对宝玉这个小孩子，如果他写了这篇文章拿去给他爸爸看，我想他一定被痛打一顿，因为爸爸会觉得你简直胡闹，怎么会把一个菲佣来比喻什么贾谊或者王昭君。可是对宝玉心里面，他觉得这5年8个月跟他最亲近的生命是最值得他纪念的生命。好，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角度去了解这一篇累文的意义。 好，下面我们再看他写到自叙心酸，他心里面怀着这么大的辛苦心酸，谁怜夭折，谁会可怜你不到十六岁就死了，自叙心酸，谁怜夭折。晴雯的死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这个家族里没有人要记得这件事情，没有人会记得这件事情，仙云既散，那你像一个仙人一样站在云上就不见了，方止难寻，只是脚趾头，那你的脚迹你的足迹已经找不到了，到底到哪里去找，周迷巨库何来却死之乡。下面用的是神话典故，神话里面相信古代的世界有一个叫做巨库州，那个地方可以找到返魂香，就这种香闻了以后人会活过来的，所以他说周迷巨库，说我要找那个地方， 我想找一些香让你活过来，可是因为都是雾，整个被大雾弥漫，我找不到巨库州，所以何来却死之乡，我怎么样能够找到让你重新复活的那个乡，周迷巨库何来却死之乡，海失临窗。我们知道秦皇汉武都曾经派船到海上求不死之药，他说海上面已经没有那个船了，没有那个船我怎么样得回生之药，不获回生之药。好，所以这里面两个典故都在讲神话里面所有可以使死者复活的东西我现在都得不到了。那下面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句子出现啊，大家看到，眉黛烟青昨有我画，指环玉冷今欠谁温。我想我解释一下大家就了解到，这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四句十六个字，是宝玉跟晴雯最深的情感。眉黛烟青，我看到你的眉毛像那个黑色那么整齐的漂亮的眉毛，好像是我昨天才替你画的，昨有我画。因为宝玉很爱替丫鬟画眉毛啊，眉黛烟青昨有我画，指环玉冷，那现在我看到你手上戴的一个玉的指环已经冷了，因为人死了以后身体发冷，那寒冷的身体这个指环是冷的，今欠谁温，今天有谁会帮你温暖这个冷的玉。因为我们就想到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晴雯因为穿了很少的衣服跑到雪地，回来的时候宝玉握她的手说你怎么冻成这个样子，赶快钻进被子，她就钻到她被子里去，就是这件事情，说指环玉冷今欠谁温，今天还有谁会觉得你的手很冷，指头上的那个玉环很冷，可以帮你温暖。所以这个句子绝对不只是文学上对仗的工整跟词汇的漂亮，因为背后有一个这么深的情感在这里。那我们当然也不太可能跟任何一个人都讲说眉黛烟青昨有我画，那我今天去一个副总统的宴会，我说眉黛烟青昨有我画，大概马上就被打一顿了。那所以这里面有很私密的东西，因为文学是非常私密的，文学是你私密的跟这个人这个个别生命的一个情感在这里面，所以它不能够变成套语说音容宛在，大家都音容宛在，因为其实意义不一样。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大家感觉一下这四个句子，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断句断开重新排版，我想它是极漂亮的字啊，眉黛烟青，因为过去常常用那个烧过以后的那个炭条画眉毛，所以那个烟青也在讲那个炭条的那个烟的感觉啊，眉黛烟青昨有我画，指环玉冷今欠谁温啊。我想是大概在汉文学里面男子写给女性最动人的句子，因为这样的动作跟情感男性已经很少，也许在唐代的歌妓的妓院里面还有，可是对于自己家里面的人大概是很少有这个东西的。可是我们看到曹雪芹其实做了一种南朝文学的延续，好像想要再一次为这些美丽的女子画她们的眉毛，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画眉毛的故事在古代是被皇帝叫去问的，说你怎么在闺房里替太太画眉毛，那个人幸好很聪明，说皇帝你知道闺房里面做的事情有比画眉毛还厉害的，可是你觉得很荒谬，就这个故事传了这么久，说 这个皇帝后来很聪明，就是说不判他的罪，可是皇帝怎么可以去问这个事？你干嘛问这个事？真的吃饱没事干了。那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文化里如果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其实很恐怖，就是哪里有一个主管把你叫去说你昨天替你太太画眉毛，你就去骂一顿。那可是这样的故事其实也说明男性最后的某一种矜持，他的温暖其实也无法表现。可曹雪芹是非常背叛的，就是眉黛烟青左有我画，你那个那样的美的眉毛好像还是我昨天替你画上去的。那么他在对抗那个传统，而去表现出他男性的那个最温柔的那个部分啊。眉黛烟青左有我画，指环玉冷金嵌谁温。鼎炉之圣药犹存，金泪之余痕尚渍。晴雯最后生病的时候，那个火炉在熬药，在煎药，那个剩的药都还在啊。他看到那些剩的药都还在，然后他哭过晴雯，而那个泪痕在他的衣服上都还没有干，可是人已经走了。好，他用非常直接的 image。这种形容去讲他跟这个女子之间的关系，鼎炉之圣药犹存，金泪之余痕尚渍，静分鸾影，愁开射月之帘。这里面用了典故，可是又把典故改了，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女子常常打开梳妆的帘啊，帘这个字我们叫妆帘，妆帘一个大一个曲，这个字是古代的女孩子放化妆品的一种东西。我想现在如果大家到古董店，还会看到常常用檀木的盒子很精致的做小抽屉，小抽屉打开里面还有更小的格子，里面放胭脂放各种东西的。 我现在用那个东西装毛笔，装墨的，装印章的，因为它很好用，因为它有很小的小隔间，然后它上面有一层板子，这个板子拉开可以立起来，就是一面镜子啊，就是妆帘，就是女孩子化妆的东西，在镜子里面照着镜子来化妆。可他说镜分鸾影，今天把这个镜子拉开，好像已经人不在了，已经分开了，说愁开射月之帘，然后那个冷冷的月光照在这个镜子上，好像感觉到很大的愁绪，很大的哀愁，梳化龙飞。晴雯总是在镜子后面帮宝玉梳头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宝玉十岁不到的时候，晴雯比他大，晴雯是在镜子后面帮宝玉梳头的，所以宝玉一直在镜子里看到后面有一个晴雯的脸，跟他的脸是靠在一起的。可是今天打开镜子，镜分鸾影，这个影子不在了，这个人不在了，然后梳化龙飞，这个梳子也已经不在了。那我们看到这是陶渊明的诗里面讲的梭化龙飞，可他把它改成梳化龙飞，好像这个梳子变成龙走了啊。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过去的梳子，女孩子的梳子有时候用檀木做的，上面雕了很多云纹，叫做檀云。可是梳子有很多齿，对不对？那个齿它就很悲哀，怎么梳子的齿都折断了。其实在讲晴雯的死亡，夭折啊，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委金殿于草莽。你所有头上戴的那些黄金的首饰，就被丢在草地上了。石翠何于尘埃？你那些装珠宝的翡翠的盒子，也都丢在地上。其实在讲死亡啊，这有点像《长恨歌》里面讲到的那个，杨贵妃死掉以后，她的那个所有的钗环在地上的那种感觉啊。那楼空知鹊，知鹊有一个典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节，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就是七夕，七月七日。那么它是因为每一年这一天，所有的喜鹊会飞起来，聚成一个鹊桥，让天河两边的牛郎星跟织女星在桥上相会。所以是一个很苦的恋爱， 就是一年只有这一个晚上会经由鹊桥可以相见的。然后那天晚上很多女孩子就会悬一根针表示乞巧，因为织女是天上最会绣花的女人，那织女据说绣出了整个天上的银河，所以所有喜欢绣的这些女孩在这天晚上会悬一根针。那晴雯是最会绣花的，晴雯会补衣服会做衣服，所以晴雯大概过去常常七夕的晚上就悬一根针在那边祈求手可以更巧。可是她说楼空知鹊，现在人走了也没有喜鹊帮你去架那个桥重悬七夕之针，我要悬那个针只是空悬在那里而已。好，所以注意一下这里面有很深的记忆跟细节，因为如果他讲其他的人可能就不对，因为其他人手工不没有那么好，因为晴雯是一个特别会做绣花的手工的一个女孩子。断带鸳鸯谁续舞丝之旅，好，这个很明显又是在讲晴雯帮她补衣服。所以鸳鸯古代的人常常在衣带上绣一对鸳鸯去表示一种恩爱不绝，可是现在带子断了，鸳鸯被分开了，那当然是比喻她跟晴雯被分开了。断带鸳鸯谁续舞丝之旅，啊，舞丝就是说这个彩色的丝谁能够来接它，那当然我们知道只有晴雯可以续舞丝之旅，因为鹊金球破的时候这个晴雯可以用各种颜色的丝去补，补到最后她用刀子轻轻地刮一刮，那个绒毛刮起来没有人看得出来里面有烧破一个洞。所以宝玉有很多的回忆，这个回忆是说这个女孩子的手是这么巧的，而她曾经用她这么巧的手为她度过了很多的难关，因为当时她怕妈妈责备怕祖母责备，那个衣服烧了一个洞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这个晴雯就一个晚上替她补，而且是重病期间帮她把那个洞补起来。她说今天谁还能做这件事，谁续舞丝之旅，况乃今天暑节。好，注意刚才讲到五行学说西边是白是金是秋天，所以他这里说今天暑节就是讲秋天，现在是秋天的意思。况乃今天暑节白帝四时，是白帝白颜色的皇帝来主管一切，孤寝有梦空室无人，因为在秋天特别觉得荒凉觉得寒冷，这样的一个孤寝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子，我一个人睡在这里盖着这个孤孤单单的被子做着梦，梦到你可是空室无人，这个房间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房间是空的已经没有人了，孤寝有梦空室无人，同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消，这个用了很工整的四六四跟六这样的句型，就是骈体文，啊，骈体文，同阶，桐树铺满了桐树落叶的台阶，月光这么昏暗，这个时候你的芳魂跟你的倩影都已经不在了，都消失了，容帐相残，啊，芙蓉过去用芙蓉花的那个树的花枝去染那个帐子，所以芙蓉帐暖度春宵是讲那个粉红色的帐子，啊，《长恨歌》里面的芙蓉帐暖度春宵讲粉红色的帐子，绒帐相残娇喘共细腰俱绝，就是晴雯有气喘的问题常常会喘，然后腰很细，就是宝玉觉得她的某一种女性的美的特征今天都死亡了也都走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四六片文，大家当然知道《滕王阁序》里面的秋水共长天一色，啊，这种句子就在这里，啊，比如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就四六四六。所以这个累文用了一个非常工整的包装方法让你误以为它是一个文体，所以很多人读了以后就跳过就不看了，可是真正读到内容的时候是非常动人，因为它全部有细节，啊，全部讲到细节的东西。连天衰草其毒蒹葭，所以这个时候秋天了，所有的草都枯黄了，当然不是只有蒹葭这种芦苇会枯黄，其他的草也都枯黄，杂地悲声，遍地都是悲声，无非蟋蟀，因为秋天的时候那个蟋蟀就会一直叫一直叫，就草虫的这个鸣叫，露阶晚气 川连不渡寒沾，雨立秋园，隔院西闻院底。讲秋天，有一大段都在讲秋天，因为一方面是季节的秋天，一方面是因为做了芙蓉花神的这个晴雯是主管秋天的花神，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秋天的意象来讲这些部分，露水、台阶，那么月光穿过帘拢，然后听到远远的洗衣服时候敲衣服的那个寒毡，那个打衣服的声音，然后秋天在下雨，秋天的雨打在一种植物上，这个植物叫碧荔，就大家现在看到爬墙的那种植物，那种绿色的植物叫做碧荔，它现在只用了一个荔，雨荔，就是荔枝的荔，我们现在叫做碧荔，墙壁的壁，碧荔。那雨打在这种植物上，就刷刷的那个很萧条的声音啊，雨荔。秋园是秋天的，好像有一点荒凉的断壁啊，断墙。隔院西闻院笛，远远的听到一些很哀怨的笛声。芳名未泯，说你的名字还在流传，为什么？因为檐前的鹦鹉游湖。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最有趣的是，他们的走廊底下都养鹦鹉的。而那个鹦鹉会学人的声音，那宝玉常常叫晴雯晴雯晴雯，然后现在晴雯死了，宝玉不会叫了，可是鹦鹉还在叫晴雯晴雯晴雯。好，所以《红楼梦》里面用到好几次这样的典故。还记不记得林黛玉的走廊底下的鹦鹉会叹气的？因为林黛玉老是叹气，所以那个鹦鹉有一天就嗨，就叹了 一声气，然后就是个花落人亡两不知。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有一阵子教书教得很灰心，就宁可想去教鹦鹉，因为就觉得，哎，他们怎么可以把葬花词都背得这么好？这样，那《红楼梦》里面后来用到很有趣的鹦鹉的典故，因为鹦鹉本身无知，可是它会学语言，所以这个时候人死掉了，而鹦鹉还在叫它的名字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感啊。檐前鹦鹉游湖，燕直将亡。说你这么美的生命将死的时候。槛外就是门槛外面的海棠预萎，已经预先枯萎了。所以宝玉很早知道晴雯要死亡，是因为走廊上的海棠花枯萎掉了，所以他就跟袭人说晴雯大概不行了。袭人还很生气啊，袭人说他是什么东西，怎么会他要死的时候花都会先死掉。那宝玉就在讲感应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这里用到的这个芙蓉蕾里。好，下面注意一下，我们讲到蕾纹，它的难写在于必须工整，必须有典雅的部分，可是不能违反它的真性情。所以宝玉如果是9岁到15岁跟这个女孩在一起，他就有很多回忆是在这个年龄的回忆。所以你看到捉迷屏后，我们曾经捉迷藏，躲在屏风的后面，你可以想象宝玉9岁10岁一个小男孩，然后跟晴雯在捉迷藏，躲在屏风后面，然后连伴无声。因为你在捉迷藏的时候，你走路那个裹了小脚的那个脚步声会很轻，不要让人家听到，就在讲他们两个一起长大的那个记忆跟感情。那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祭文真的就是宝玉写给晴雯，因为他们的5年8个月的记忆。今天教育部长把这个写给某一个人，大概就不太对了，因为捉迷屏后连伴无声是他们两个的记忆。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祭文是有特殊性的，因为祭文是那个最亲的人他要为他写的，是他的一个回忆。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很容易被骗过去，觉得哎，这个捉迷屏后连伴无声好像很典雅的文学，可是不是，它是有形象的，它就是在讲两个小孩在捉迷藏，然后躲来躲去，躲在屏风后面，然后就听到那个脚步慢慢过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忆，他当然舍不得， 有一天你最舍不得的人是因为有过这个记忆啊，这么深的记忆啊，捉迷屏后连伴无声，斗草庭前，就玩家家酒，在那个花园里面玩草，兰芳网带啊，那些花啊什么就被我们切来切去在那边玩啊，所以所有这些部分都是宝玉的童年记忆，到他青少年啊，15岁的记忆，可是现在要结束了，所以他借着晴雯的哀悼，去哀悼了一次这样的青春。好，下面讲到很具体的真实的细节，大家看一下抛残绣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句子，句子是牡丹亭里面游园的时候，杜丽娘出来，春香跟在后面，春香唱的抛残绣线，就过去的女孩子每天就在那边绣花绣花，她们就觉得简直把青春都绣完了，所以叫抛残绣线，在讲青春啊，就是因为晴雯特别会绣花，晴雯的手工特别好，所以他就想到晴雯，讲到抛残绣线，银剪彩绣谁裁？说我写信用的剪，我的袖子，出去见客穿的那个彩色绣花的袖子，今天谁来帮我裁剪？因为晴雯是他最好的裁缝，就宝玉用的所有的丝织品，全部是晴雯做出来的。啊，晴雯做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芙蓉蕾里面有一种心痛啊，而这个心痛里面是说有这么多的细节记忆，而这个记忆它根本丢不掉啊，所以他说抛残绣线，银剪彩绣谁裁，折断冰丝啊，这好漂亮的句子，可是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我想这个真的只有江宁织造的家族会懂，冰丝是一种生丝，我们知道丝刚刚织完以后它是很硬的，很硬的生丝，我们要倒倒了以后才会柔软，其实现在丝绸的料子很柔软，冰丝是在讲那个生丝，有一种很贵很贵的衣服是用生丝做的，它在《红楼梦》里面叫做冰丝，它折了以后就会有一个折痕，而那个折痕不容易固定，所以一定要用熨斗去烫，去烫了以后它那个比如说袖子的那个折痕才会固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概意大利最贵的时装里面有过生丝，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冰折断冰丝的那个部分就是要用熨斗，他说金斗玉香未熨，所以我的衣服是生丝做的，是冰丝的衣服，而这个衣服每一件都是晴雯用金属的斗熨斗帮我烫好的，可是今天谁来帮我烫这个衣服，我们就忽然发现这个宝玉所有的痛苦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勤整节目，所有的生活细节全部是他负责的，可是这个人现在忽然走了，所以宝玉的怅然若失是因为他在生活里面忽然少掉了一个重心，因为这个女孩子的5年8个月是跟他的生命有这么贴近的这个关系。好，所以大家再读一下抛残绣线，银剪彩绣谁裁，折断冰丝，金斗玉香未熨，就是过去的熨斗不是我们今天的电熨斗，它上面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它是一个像盒子状的东西，然后把炭放进去，那讲到玉香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贵族，所以那个炭都是皇帝皇宫里面用的玉香来烫衣服的，又利用那个热度来烫，所以我们小时候还看过这种熨斗啊，就很麻烦的，因为它烧红了以后要烫一烫以后它就冷了，你要再去温的，所以宝玉在这里借着衣服这件事情牵连到晴雯跟她的两个记忆，一个是缝她的衣服，裁缝她的衣服，一个是帮她熨熨斗来熨烫她的衣服啊，所以她每一个衣服上的折痕她都会记忆晴雯，因为那些折痕都是晴雯帮她 折出来烫出来的。昨成言命，昨天父亲找我去写那个什么奇怪的鬼话词，对不对？昨成言命，即驱车而远至方圆。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好在一起，因为一下子爸爸来找我了，一下妈妈来找我，所以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你临终的时候跟你有更多的接触。今犯慈危，那今天妈妈又不准我去祭祷你，等到我偷偷去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孤鸠，你的灵柩棺材已经被浅抛， 就丢到化人场去了。所以有没有发现，这是曹雪芹第一次对父亲母亲的抗议，严命慈威啊，就说这个父母这么不了解他跟这个女孩子之间的某一种亲近，所以父亲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把他叫去写鬼话词，母亲今天发了慈威，不准那个棺材能够好好的埋葬，连停灵都不停，立刻拿到化人场去啊，所以严命慈威，这里面都是曹雪芹在晚年可能对他家族里面以主流文化最不敢批判的两个人，就是父亲跟母亲，他做了一个巨大的批判。即闻会棺被显，显是焚烧，会棺是说因为古代的棺木用很漂亮的香木去做，所以他用会这个字来形容棺木。等到我听说你的棺材已经被乱七八糟这样烧掉了，其实我们知道可能连棺木都没有，就是席子卷一卷就丢到化人场，可是在这个祭文当中他还说会棺被显，被烧掉了，顿为共穴之情。我们忽然发现宝玉好像跟他从小半开玩笑的就在说以后死也要死在一起的，共穴，我们要同一个埋葬的地方，同一个穴里面埋葬的。其实小孩子什么话都会讲啊，就是说当你好的时候你真的什么话都讲，包括刚刚提到说慧香跟他讲说同月同日生，他就说啊，那我们就是夫妻了。可是小孩子其实是有一种天真，他也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办家家酒里面不知道结过多少次婚，就是老是这样子结来结去的，可是那个东西在大人的世界可能无法理解啊，就在孩子的这个扮演的这个世界里面，他的某一种信诺，他说我已经违背了共穴之情，要一起埋葬的情感，石阔成灾，说你的棺木你的尸体这样被处理变成一个灾难，愧待同灰之效，我真是惭愧，因为我好像说过我们要活着就活在一起，可是现在我竟然这么卑鄙的活着。所以《红楼梦》真的是一个忏悔录，因为他对这样的一些女性他有很多的不忍，很多的不安啊，他觉得我真是惭愧，我这样子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他要写一部《红楼梦》啊，这样一部《红楼梦》其实是他最大的忏悔录。所以所谓的同灰跟共穴，大家不必认为他是爱情上的发誓，我觉得共穴跟同灰，我们小时候大概跟好朋友都讲过说，哎，我们要活就活在一起，我们大概跟很多人情感在某一个很亲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讲。可是也许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真是嘲讽啊，就是讽刺自己说我哪里做得到，我哪里有这样的勇气。而乃西风古寺啊，下面就讲到非常荒凉的场景。大家看这几个文字，西风古寺，西风就是秋风，我们一直讲到西边是白，是秋天，是金属。西风古寺，古老的寺庙，因为他的尸体是拿到化人场，就是一个寺庙里去烧了，烟至清零。烟至清零，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常在坟地里跑来跑去，人的骨头会变成灵火，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个青色的灵火在那边飘的，像小时候常会认为那是鬼这样。那事实上的物理现象上现在都可以解释，所谓那就是灵光灵火。他说你已经死了，已经走了，在西风古寺里，为什么好像你的魂魄没有走，因为还看到青灵在那边烟流，烟至就是停在那边不肯走啊，烟至青灵，落日荒秋，这样的晚霞，落日的时分，荒凉的丘陵，零星白骨，好像你的尸骨这样随随便便被抛弃丢在那个地方的感觉。好，大家感觉一下这四个句子，西风古寺，掩至清零，落日荒丘，零星白骨。所以这个累文当中有非常漂亮的句子，而这句子一点都不违反他今天还是好的文学， 啊，因为从很真的情感出发的。巧于飒飒，蓬埃萧萧啊，巧于两种树在秋风里面飒飒飒的那个声音，蓬埃两种草在风里面摇动萧萧啊，都是坟地的植物，坟场的植物。格物况以原题，况是死者埋葬的那个墓穴，叫做况。格物况以原题，好像有很悲哀的猿猴的哭声，绕烟尘而泣鬼啊，那些雾跟烟是在讲某一种荒凉的坟地，尘也是在讲坟场。那么啼猿泣鬼都是在讲一种悲凉的哭声的意思。好，下面出现非常重要的句子，大家看一下：红绡帐里，公子情深。红绡是那个红色的帐子，怡红院挂满了红色的帘幕。公子情深，公子是宝玉，我情感这么深。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可是这一片黄土的墓穴里，女儿命薄。这四句大概是《芙蓉诔》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典故，延续到79回。因为我们发现宝玉在那边念祭文，念念念的时候，忽然听到人声音出来了，然后有人说真是好文章。大家知道这个人当然是黛玉，这个世界上能够知道这个文章是好文章只有一个人，真的就是黛玉，因为其他人都会觉得是荒谬的，你在搞什么鬼。那黛玉出来了，然后他就跟宝玉讲说，为什么要讲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因为他觉得可以改成更真实的字句。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边推敲这个字句，推敲推敲，最后变成不是在哀悼晴雯，变成哀悼黛玉。黛玉听了以后吓一跳，忽然发现这个祭文不是写给晴雯，是写给他的啊，就是公子无缘，女儿命薄，讲到这样的话。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芙蓉诔真的是一个对所有青春生命的哀悼，而特别明显的是因为他哀悼是芙蓉，那芙蓉是晴雯，可是芙蓉更是黛玉啊，更是黛玉。所以这一个芙蓉诔应该要作为《红楼梦》最重要的结尾来看待，因为他在这里很明显的做了很多的连贯。那我们到79回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讲更多的东西。好，下面用到了两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懂的典故，汝南斑斑泪血。汝南是汉朝的一个人，叫张绍。那他死掉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范氏，范氏做梦梦到张绍死了，他立刻跳起来就穿了丧服就奔丧，一路哭，血泪斑斑。别人说你做了一个梦怎么就当真了，就到了现场，张绍真的就死了。就说这里面其实宝玉一直相信有一种人的默契跟感应是他人没有的，因为他们情深，所以他们有感应啊。所以他说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啊，在秋天的风里这样子哭着，咨责默默于中。咨责是讲石崇，我记得在《红楼梦》里我们讲过这个人。石崇是古代非常有钱的一个人，那他宠爱一个歌妓叫绿珠，那后来因为要被另外一个有权势的人抢走这个绿珠，所以绿珠就跳楼死掉。那所以他在这里说咨责默默于中，素凭冷月。后来这个石崇在金谷园当中常常在荒凉的月光的夜晚在怀念绿珠啊，都在讲某一种不能完成的情感。呜呼，故鬼域之为灾，其神灵之有度啊，讲到他已经死掉了啊，是不是已经脱身成为神灵了，毁婢奴之口，讨其从官。下面的句子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啊，下面的句子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少有的愤怒出现了。婢奴是那些老是造谣说人家是非的那些坏人，那些奴才啊，婢言字旁的一个皮这个字，就是老是用语言去造谣去毁坏别人的这些人，毁婢奴之口。他说我们要好好的去讨一个公道，我们不能再宽容这些人可以这样子害死人啊，毁婢奴之口，讨其从宽。我们难道不能够讨伐他们吗？我们还要对他们这么宽容吗？ 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曹雪芹最重要的愤怒在这里表现出来。可是我们吓了一跳，因为可能在讲他母亲啊，毁婢奴之口，讨从其宽，剖悍妇之心，这些凶悍的妇人们，这些这样子害死了晴雯的妇人们，他们的心这么狠，愤犹未释，我到现在愤怒都没有办法释怀。所以这八个字是少有的曹雪芹的愤怒，因为曹雪芹的文章已经到了对生命大概有一种很淡漠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热情出来了，他的那个压抑的热情跟他那种对主流文化里面对人的伤害的痛恨忽然出来啊，毁婢奴之口，讨其从宽，剖悍妇之心，愤犹未释，一个口一个心啊，这些乱讲别人的谣言的造谣的，然后去陷害人的，我们怎么可以对他宽容？在清之尘缘虽浅，而欲之必亦犹深，因续拳拳之思，不尽谆谆之问，使之上帝垂经，花宫待招。好，这个时候转到神话了，说我幸好听到说原来玉皇大帝可怜你，就垂下了所有的旌旗，旌是旗子，因为要做神了，就像妈祖出巡前面好多的旗子在飞扬，垂旌花宫待召，让你到宫殿里面去做花神啊，所以待召是要准备去做这个官了，生财兰会，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你的伴同伴最好的同伴就是兰花跟会啊，这些香花，你的生命活着的时候是这么芬芳的生命，这么洁净的生命，所以死霞芙蓉，你死亡了，你今天也可以管霞芙蓉花啊，就是讲他的生命上的这个美好。听小杯之言，还记得吗？是那个小丫头跟他说晴雯姐姐去做芙蓉花神了，所以他说好像是私设无期，好像是荒谬的，可是据卓玉之思，身为有据，就是我很愿意相信，因为对他来讲，如果晴雯被冤枉、被委屈、被诬陷死亡，是他最痛苦的事。他愿意相信上天是有公道的，最后把这样的女孩召到天上去做花神，所以他说：“据卓玉之思，身为有据，何也？”那为什么我相信？因为有两个典故。以前叶法善摄魂以撰碑。叶法善是唐朝的一个人啊，这个人他的家里一个祖父死掉了，祖父死掉以后，他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他要为祖父立一个碑。可是当时写字写的最好的李荣已经死掉了，叶法善就找道士摄李荣的魂过来帮他写这篇书法，所以这是历史上很有名，就是说死掉以后被招魂招回来写书法的啊，被招回来写书法。李长吉被招而为妓，李长吉是二十几岁就死掉的诗人，他们就说他因为太有才了，所以玉皇大帝认为应该把他招到天上去写白玉楼记，所以就把他招到天上去写诗去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朋友跳舞跳得这么好，所以是为上帝去跳舞去了。那其实红楼梦早就已经讲这个话了，就是因为你会相信说他们的生命没有结束，因为他们的生命在更好的地方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个芙蓉蕾其实是一个悲哀，可这个芙蓉蕾也变成一个更大的对于生命的祝福啊。所以我很希望我们今天在读芙蓉蕾的时候，大家对它的细节有更多的了解啊，认识。那我重复讲一次，就是芙蓉蕾是我觉得八十回版的红楼梦真正最后的挽歌，是哀悼所有青春生命的一篇重要的啊重要的文章，而且特别是宝玉在那边哭到鼻涕眼泪一把，念到最后，一个人在那边哭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来，他以为有鬼，就是黛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这篇文章也是要预告黛玉的死亡，啊，预告了黛玉的死亡，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大家对七十八回啊这个鬼花词跟芙蓉蕾的对比，大概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理解。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大家不要太在意他的这个文字词汇，因为那个部分其实在文学里的学习我想都不难，可是真正的那个情感出发的东西会使 一个文学有永远的感动人的这个力量。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